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个三个老爷们在这儿，咱就聊点杀人放火的事儿就好了。这个两位都是著名的刑侦专家，对不对？最近的这个，哎，马爷最爱讲这个破案的故事，感觉 共和国喜欢 共和国几大案，你听他说，以为就是他破的，这家伙，哎，但是我首先觉得这个社会影响啊，最近就说这个白银这个名字， 对， 刷了屏了，而且是所有的电视台，你看有时候我这砰砰砰砰几个屏幕， 全是一个事儿， 全是一个事儿，以至于我们都不用讲这个案情了，我觉得这个没人不知道了吧？ 对， 就对这事儿， 而且这事儿是大家是欢迎报道的， 为什么？ 就是警方立功啊， 对呀、还有一个杀人偿命啊，终于抓住真凶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观念，过去的所有的破案呢都是最后看结局，你只要把人抓着了，你多么曲折，拖了多长时间，终于法网恢恢。 哎，这哥们听说最后就接受采访表示捐献这个器官， 他那对不起， 你觉得这是什么心理？ 就是他那个器官，我这 他那器官都是猪 算了吧， 猪肚子羊下水是吗？ 对， 狼心狗肺， 真是狼心狗肺。 我还真说过，我说他的器官我肯定不用，但我那朋友说呢，就是谁捐给谁，对方不知道，就是他捐给谁，别人不知道是一杀人犯的，就连名字什么身份不知道的。 但是的确是，就是说这个人呢是1988年第一次作案，作案那个小女工外号叫小白鞋，这个是姓白，这个小白鞋的哥哥就叫白银，你说他就是这城市，那反正那就残杀，说戳了26刀，什么的，这个衣服推到乳房以上，就是那样吗？有指纹非常清晰啊，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28年，这个白银公安局换了8个局长，就你说警方立功多么自豪，就说他们讲这么多年呢，当地这个警察他背负着这种阴影啊，就是老百姓骂着就破不了啊。 对，这破了之后当地警方也没什么自豪的，因为是上面破的，就是而且是因为技术更新换代了，以前的指纹都不行了，直接就改成外库了。我这两天对外库特别感兴趣， 外库就是 外染色体库啊。这个后来这个昨天专门问了一个刑警队长，他说这玩意儿，他说理论上现在100%都能破案了，他说我们那小城市这几年100%破案，因为连村里边的这个村民呢外库都已经入库了。 那没人录我的呀， 你不 需要，你不需要，你这个户籍不在，就是他要按户籍录啊什么之类的，他就是只要你们家族里边有一个人犯事儿，一测就能测到你一个村这一姓的人，那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太靠谱了。 他就是其实还是没有直接抓到他，是他的远房堂叔，怨他堂叔爱行贿，他堂叔行贿被录了这个 DNA， 就男性就叫外染色体，男的都男系成员都有，把他给逮着。 这个不会改变， 哎， 对， 这个现在科技现在更新换代的好处就是这个。其实这些年所有公安的这个破案，我想90%以上都依赖于现代科技。首推还不是这个，首推的这个破案，包括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发生的问题，比如你的违章被录下来，它都是通过现代科技的这个摄像系统。 对，天网。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798有一个画廊，那个老板我跟他很熟，他丢了一张画，那画他花好几百万买的，结果就丢了，就是平白无故的就没了。没了，公安一看呢，这个钥匙是打开的。去了以后，这个人直接就把摄像系统全部都关掉，但是他在关之前是有影像的嘛，他没有彻底的清理，就是他进门的时候是披着一个雨衣蹲在地上，就是蹲着走到那个摄像那儿，吧嗒一关，就这么一个图像，这个画就丢了。丢了以后呢，这很容易破，这个他们就找所有参加过工作的人说他这么熟一定是工作过，有人看说这个人好像是8个月以前辞职那保安，保安，然后说那保安呢，说那保安还在这儿别的地方干活呢，然后呢警察就找到了保安，找到了保安了以后，那保安肯定不承认嘛，说他不承认，他还在上班，他没有跑，他跑就等于承认嘛， 对， 没有跑，警察就问了一句话他就投降了，警察说你在进屋前也是披着雨衣蹲在地上吗？对吧，这整个798地区到处都是摄像，看着他拎着个雨衣在那走，走到跟前你蒙上这没有用的，走到跟前再一蒙再一进屋，这段和前面一衔接那就是你吗？你看这是不是你， 我 哎呦， 这就是天网系统。 对，就是天网系统，就是摄像。 咱们来看看这相关的一些个图片啊，这个，哎，就是他现年52岁啊。高成勇，你说有老婆有孩子，他老婆孩子都完全想不到，都懵了。这是当年就是画影图形啊，哎，就画出来，那根本找不着这人。然后呢，你再看下边，这就是作案地点，在包头好像有9起，不是在白银是9起，在包头还犯下3起吧，杀了11个人啊，作案手法这个 9加3，12。 啊， 包头两起 包，那我说错了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受害者不同程度赤裸，3人遭到性侵，9人遇害。好，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就是采夫的这个 YDNA 啊，这个啊，哎，你说这就说我甘肃哈，他们就讲有一个问题，他1988年，一直到2002年还是2000几年呢，他就不作案了，往后就不作案了，哎，这是个问题，就为什么呢？ 我当时琢磨了一下，也跟人商量，就是2002年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他的其中那个儿子考了他们全镇第一，他特别开心，而且他被叫去开家长会，就幸福的不行。就是说，从2002年以后，他就不作案了。后来，这个《新京报》记者就采访他儿子，他说：“他儿子说，是不是我那次考了第一之后，我爸爸突然觉得有希望了？就从那以后，他就，而且现在他儿子因为在外地，说以后跟着儿子去过，哎，他觉得他的生活啊有前途。那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？也不能绝对认定啊。 对，他还是一种社会型人格的一种扭曲。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他。”当年考飞行员，你看到这个资料没有？ 是 两选一，他是考上的， 但他成分不好。 问题就出在这儿。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都选上了哈，我比如我视力不好，或者我体能不如他，最后我下来了，我心甘情愿。但我突然弄一个跟我没关系的事儿，是成分不好。 地主子女， 对，然后他心里就落下阴影。所以他这个犯罪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，就跟他完全是有社会原因的，不会平白无故。这个人从相貌上讲，你看他抓的时候那状态，都不是我们过去看的一般的杀人犯。 对，这个但是人家也说了，就是说啊，所有的这个杀人犯，包括这个内蒙那个赵志红，前一阵就冤枉那个呼格基勒图那个，你这邻居啊都是说从来没想到这么个老实人好丈夫，就是。所以就是有些人说是有社会原因，你可以归纳他这个那个， 哎， 但是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类连环杀手，你承认吗？ 我承认。 他可能他就是这么有这么一种人，他甚至你没有什么原因，甚至他们就说这个人，归纳出几种类型。我看有一个人分析啊，说他还属于享乐型的，就是杀人享乐型，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呢？连续犯下这样的事情之后。跟人交往打麻将什么的神色如常，而且每次做完案之后啊，他有一习惯，咱说他是血盆洗手，他要在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脸盆里哗把血水洗干净，施施然扬长而去，甚至把指纹留在这个现场。所以这种分析就是说啊，有一种连环杀手是杀人享乐型，就是他对他来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人畜，杀了你根本不说什么同情或者说恐惧，甚至他可能还玩赏，看着网上这些个追踪，看着这些个评论，他说不定还自个儿呲咪乐。 所以那个，因为天涯有一个特别长的帖子，就是讲白银杀人案的，里边有2、3个 ID 啊，是很懂这个，讲一些内幕啊、细节啊，或者推动，所以最后竟然被归成说这里边有凶手。很多人在猜测说，在推动这个案子往前破的那个人，有可能就是凶手本人，和刚才你说的那个。就是我给你们来点破绽，哎，你过来破我一下啊，我就很幸福那种感觉。所以就是刚才你说那种享乐型呢，他有可能不是反社会，他只不过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比如说抢东西被人发现，把他给杀了。 他交代是这样说，他说他第一次杀那个小白鞋呢，是他说是因为盗窃被撞破， 对， 所以把小白鞋 他就从中得到了这种快感或者是愉悦。有这个是有， 我跟你讲，这个从社会学上分析，它有一点是很多人会忽略的。你知道，几乎啊，每个人都有杀人念头，每个人，所以经常会说俩人吵架，说我杀了你，这样，所以 那就是有杀人念头。 那当然，这就叫念头。杀人 只要你不付诸行为，不犯罪，你脑子里想我杀人，因为很多人都是，你比如你平白无故的哈，你开车正高兴出门，让一警察给拦了，那他你认为那警察态度不好，你认为你没有错，这警察又罚你钱，你当时就是我他妈杀了你，你心里好多这种想法，每个人都有，这是人的一个本能。就是在你处于弱点弱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想的是强的，就是说我一定要我怎么着，将来我怎么着，我怎么着，都有这种报复心，但这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。如果在这一个临界没做好，就是说突破了这个临界，就像他第一次杀人，那么就看后果。他有人可能是就比较胆怯，就怕了，就哆了哆嗦的，就甚至投案自首去了。但有的就是可能出现他这种情况，他突然觉得哎，这事儿破了以后可能还没什么坏处，可能还有好处，甚至他挑衅啊，他这次就是他你说那个洗手摁手印的这个，这都是属于很挑衅的。 这就是啊，这是我都觉得就是当地这个公安呢、啊，就是说查过16万人， 嗯， 你想就整个白银的这个，据说符合年龄的男性都过筛子过了一遍， 就没查 到。他也有运气的成分， 嗯， 有几次查指纹比对，说正好他不在，而且他本来他就在河对岸。 嗯， 他不是在住在白银的， 对， 他是河对岸的哪儿？青城啊，还是叫哪儿啊？ 对，叫有个叫青城的地方。 是， 就是警方灯下黑，我觉得就是，你比如说他思维有盲点，他就是要常年住在这个白银的， 对， 他理解成常年住在白银的人是白银户口的人，所以我看那个资料里边，他查的是白银户籍的人，这个人偏偏不是。就是有可能警察是按照以前的户籍制度特别严格的时候呢，你都不能动，你大家不流动啊，就是我查这个原地住民。 嗯， 实际上从88年开始，我们想那时候就已经摆摊啊什么之类，市场经济早就开始了。 嗯， 外地人在里边搭着的蹲着的多了去了，可能没那么多，但一定肯定有，所以这种思维的灯下黑，我觉得造成了漏网了。这种可能性是有的， 这种就是 咱们先续一下广告， 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，就是尝试去找这种连环杀手的原因呢、啊，有的时候啊也还是挺糊涂的。你比如说2004年，这个甘肃警方就公布了，他们现在有些人比较迷信，就是说这个罪犯心理画像， 嗯、 就是画出个心理的一个图像来，说嫌疑人大约在1964年至1971年之间出生。你看接下来就全是在说我呢，男性，年龄大约在33岁到40岁之间，身高约1.68米到1.76米，然后此人有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或者生理缺陷，特别是具有性功能间歇性障碍症，对女性怀有仇恨心态，然后呢其性格基本特征趋向于内向、抑郁、冷漠、不善交际、孤僻、不合群，做事极有耐心，并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人格，做事隐蔽性极强。叫这么说也该抓我呀！ 我也能 套这个能把80%人都套进 去。我昨晚上又把《杀人回忆》看了一遍。 哦，就现在很多人提这个韩国的 这个 电影， 对对，跟这个像，因为《杀人回忆》里边他的那个真实的原型是把受害人用手铐给铐住，给反吊着，然后给杀害啊、性侵啊。他就分析这个跟杀人回里边那个人很像，说白银的为什么把双手给剁了呢，是因为他铐着了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会用手铐。一系列的分析画像之后，说我发誓白银的警察干的，你们就奔着警察退休的老警察去找就行了，这就直接给带沟里去了。 哎呦，真是他这，你看啊，他们都提到这个韩国这个电影这个杀人回忆哈，其实它有一个城市背景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次有些人讲的啊，好像讲的就跟拍这个电影一样，就是说啊，白银是个什么地方？白银就是个大矿坑，而且呢，像是一个被废弃了的矿坑。就曾经这里产铜啊，就是曾经一度，你别看叫银呐、啊，它曾经一度它是中国铜产量最高的地方，但是让人想起那种被废弃的一些地方，这个他有这么一种感觉。甚至那天马爷他拿着一个段子跟我看，你记得吗？说是什么、哪儿的户口到哪儿的户口、就跟办护照似的。 对，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嘛、就是你从这个破案也可以看出来，他说这个是外国人说的，外国人解释中国的户口是怎么回事，他是外国人跟外国人解释，人解释不清，就是只有中国人特别明白这个户口是怎么回事。他就说，相当于一个省份和一个省份的护照，就是你在你这个省份哈、管用，出了这个以后什么都不管用，比如医疗保险呢，孩子上学什么都不管用了。他是这么去解释， 那你这个破案也是，你要如果死盯这个户口就有问题。 嗯， 他八几年盯户口是对的，为什么？八几年人的流动比现在小，现在流动很大。现在我想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口都占到五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甚至三分之一。过去那个，尤其过去那种大城市，就这种小城市中间，你多一个生人都看得见啊！一看这人不是我们的人。 对，所以就是我看着一个观点，我觉得很显然是不正确的哈。 嗯、 但是也挺逗的，就是他就说啊，为什么这个人2002年之后不作案了？ 嗯， 他总结这规律啊，就叫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穷山恶水出奸杀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啊。你看往往发生在这种被抛弃了的这些个一些偏僻的地方， 嗯， 这种呢，他甚至认为2002年之后啊，可能白银市啊就较为繁华了， 嗯， 这一繁华，他说你比如说一个这种连环杀人案，你要是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不大容易一做再做，因为就像你说的，这玩意儿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而且人与人之间呢就非常紧密，他就觉得只有这种啊天高皇帝远，甚至好像被人们的注意力所抛弃了的地方，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发生，你觉得这跟土壤有关系吗？ 不，我觉得没有必然关系，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早期的这种刑事犯罪，这算早期，20多年前还算比较早的吧，都还是一种比较土的犯罪，就是从某种角度上讲，他的漏网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儿。按理说他不应该漏网，因为他做了这么多案，他这个范围又没有出多大。现在很容易出现，就是我觉得我们进入一个高科技时代的时候，会出现有挑衅的人，就以犯罪作为乐趣给你。美国就有这样的很多。啊，他甚至每做一个爆炸案，然后每给警局写一封信，然后释放一个线索，然后呢，他跟这个警察斗10年20年，他就是斗智斗勇。 嗯， 那我想未来的这个城市里的高智力犯罪会增加。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尤其凶杀案一类的，都属于低智力的，甚至激情犯罪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部分都是乡村为一个什么事儿，什么灭了他们灭门的，什么这种事儿很多啊。但是它都属于比较低智力，那人就撒腿就跑，最后不定跑几个省，最后一把给摁住。但是未来，因为社会的这种密集度，犯罪它跟社会密集度有时候有很大关系哈。你比如你两个人在深山老林里，都两个人都害怕，突然看见一同类，说：“哟，兄弟，你是哪儿的呀？咱俩他杀谁呀？”他不会的。他现在一个密集以后，尤其现在的这种各种的意识进来，我觉得未来的这种事情就高智力犯罪会增加。 那 对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是为什么落后的地方啊，就是在中国是落后的地方，容易出这类的破不了的案子，是因为他设备啊，就是破案的技术太差。而在西方容易出连环杀人案是因为大家的私权保护的比较好，就是你会看《沉默的羔羊》那种的，但是它有原型的，它实际上你入室之后，有时候一年别人都发现不了，你在大街上抢一个人，只要没人看到，当时没有探头，实际上也破不出来。是有人还探讨为什么西方的连环杀人案多，中国的少，就是中国的实际上警民联防的时候，连环杀人案是比较少的。后来就是我觉得在现在倒退之前20年是比较多的，再往后又少了，就是因为你比如天网系统啊，什么 DNA 系统啊，就是一建之后你基本上就很难作案了。 哎，你觉得他们就在瞎猜，为什么专逮红衣女子杀，就到最后这个白银的这个红色羽绒服都滞销了，女的都不敢穿红色的，就吓得。 对， 但这个人为什么专逮红衣女子杀呢？ 这个东西很奇怪啊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市 也有找红衣女子， 也有连环杀人案。 嗯， 但是我们那女生吓得跟他们白银一样，晚上都是爹妈接着下晚自习的。就是我这两天不是问警察嘛，就是一共杀了4个，就是他因为被一个穿红衣服的这个姑娘给失恋了。 哦， 他是有这个巧合，就是从颜色影响情绪上倒是没发现有特别的证据。就他这个呢，这个也是有一个资料说，他实际上他自己有一张照片， 嗯， 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，穿着红衣服的， 那是他那个失恋了的那个女朋友吗？ 现在还不知道案情，就是还没审出来，但是猜测，其实很多人都看到过那张照片，在他家，说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失过恋或者受过伤害， 受过打击， 对， 要报复。 女的劈腿的时候也得注意选择衣服， 衣服颜色， 而且可能80、90年代吧。这个时髦的姑娘是不是穿红裙子红衣服的多呀？ 对， 在那时候因为这种鲜艳颜色少嘛，你穿一个大红的一出门很容易成为视觉的焦点。 就你看过西班牙斗牛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得红的了，他要想杀一个前面就块红布嘛。 刚才还说呢，说这个红高粱为什么拍的是红的，就是酒高粱布全是红的，因为代表着性暴力血，它确实可能容易激发人的某种原始欲望。 那还代表革命呢。 这倒是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马先生，为什么你对这种事儿好像兴趣特大？ 对，我其实我在想，就是我们怎么有效地利用这个就所谓的外库。你这次是通过他破案，我们以后是不是每个人生下来以后立刻采取就采样 DNA， 然后呢它好处是什么呢？你比如我现在啊，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，上来就说我是谁的多少多少代孙，这事儿咱他没证据啊。我是他说的全是牛人，历史上啊，往近了说也得说个宋朝人啊，是比如我是苏东坡的，我是米芾的，我是什么欧阳修的，啊，就反正就往前说。再说呢，就是说的最多的是孔子多少代孙吧？ 孔子的没错，我听好几个人说过了， 都太多了。因为那孔子那家族现在弄是据说好几百万人了， 没错。 那么现在到底谁是谁不是？如果把这个库建立起来，您说完了啊，您就别招摇撞骗了，咱采点血一看，说您那不是。但这问题呢，它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说的这些全部是生物学上的意义，不代表社会学的意义，比如过继的。过继，如果过继有两种嘛，一种是这个亲族之间的过继，问题不大，就是哥哥的和弟弟的孩子给你了，这问题不大。 对， 怕的是，不是 干儿子， 对，从别的旁支过 去， 哎，还有的就是，就那出轨的，就是他不是亲爹。是隔壁老王了、 哦、对，隔壁老王 的这下来姓还归他姓。 是王宝宝 吗？这个对隔了多少代以后这事儿就有点说不清楚了。 对，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是个科技，是个好东西，看你怎么应用。 马先 生，社会学 你说那库现在已经有了， 有了吧？ 我问我们老家的时候， 是每个人都有， 我们每个村现在每个人都已经入库了，男的，因为男的是遗传的嘛。 嗯， 我说我为什么没入库？问他说你流窜在外，你不在家呀，就是而且你户口跑北京去了，就是那他说实际上在农村已经普及了这个外库了，说你以后你犯罪真的很难了，这个 很难。对，即便你流窜在外也没关系，你还有那行贿的那个堂叔嘛？ 对， 到时候他一查， 对， 发现跟你啊高度相似。这次他这个就是这么发现的。 我们家族四五百人，我觉得这个几率很高， 哎， 还是小心点这个。 所以你看，你可以看出从刑侦你就看出人类啊，进入这个时代了，就是。甚至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个疯子，有他现在也不算疯子了，他投入上亿的美元，现在吸引了很多投资，就是他就是搞这个人类基因图谱，搞出来之后呢，他现在标榜为就是上等人的，就是有钱人的服务，就是哎，我包你健康长寿，大概是几万美元还是几十万美元我忘了啊，就是他就说你交这个钱来， 嗯， 我呀把你从头到脚体检做个底儿调，包括你的家族病史，包括你的这个基因图谱全做出来，然后告诉你你有可能得什么病的概率是多少，得什么病的概率是多少，然后呢我可以提前给你采取措施，比如说那个安吉丽娜朱莉 哈， 那个割了乳房的， 那活着没啥意思，那个提前知道你 说他没意思， 他 老公没意思， 对对，所有人都没意思，就是你为了说你得这个概率都 80%几啊， 对， 这个现在体检有啊，我做体检的时候他告诉你了，我好多年前我去做一个很贵的体检，结论就是你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你患癌症的概率大于平常人， 是吗？ 然后我就很我其实我不是很怕死，但是我说那你告诉我这结论我怎么能小于平常人呢，这是个简单道理，对不对？他就说你上楼去，我上楼什么意思？上顶楼，人家马上告诉你，我一上顶楼，然后一大堆就是很漂亮的穿得很鲜艳的女子围着你，说我们有给首长提供的重要的药，你吃吧，这吃了这药就跑到下面去。 哦，原来首长都是这样， 这是他是为了卖药。 另外 所以你这是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 朱莉那个他不是把外部给切了，他是把里边给切了，然后用硅胶给填充的，手感不影响。 哦， 看这一点不用担心， 还是好使。 朱莉就是最好，就是他向公众宣布了这个事。 对对， 如果他不宣布，人不知道。 对， 嗯，你不知道。 而且她这一宣布呢，她老公你还不敢随便表示不满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。 要不你说你这， 而且人家不影响你的，从视觉到手感，而且她还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她比真人好。为什么真人随着年龄增长，她肯定是下垂的，对不对？ 对 那个她不会嘛？ 对，她这百岁老太太也是健身的， 对对对，看着很吓人嘛， 那不是看着是老妖精。 对对。 所以像梅艳芳啊、路遥这种的哈、啊，遗传病的肝腹水啊、什么子宫癌啊。提前把它给预防了还是有可能， 预防到目前为止还不行，他只告诉你，就不代表你肯定不得这个，在未来的可能在基因这个基因的这个更高的这个信息革命以后，他可能在基因中给你做调整，或者先第一条肯定是规避， 对， 规避，比如你们两个人的基因是比如大于平常人很多了，你们俩不要去生孩子。 而且呢，这马爷，你就是说这个生物学的问题，它实际会带来社会学甚至是道德伦理的 伦理很大的问题。 那天我就看一个心理学家就讲说，现在这个男人的这个基因里有一个 RS 什么什么基因，他说你们想到没有，你同样让一个老公不出轨，有这个基因的人他就要承受超长的痛苦，因为他就是要出轨，他这个基因。但有些人没这个基因，你让他遵守婚姻道德，对他来讲太容易了。 对， 这就是不平等啊。 就是结婚的时候把老公那个基因那个修一下，直接蔫儿，就等于这个基因阉割法，哎，以后你就不想出轨。 那如果他真的不想的话，一生他不会快乐的。